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下篇。在上一篇文章中呢，我向你介绍了保证数据传输安全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非对称加密、数字证书等等。那本文呢，我们就结合这些基本概念，来一起看看 WebRTC 是如何保证数据安全的。WebRTC 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在浏览器上实现音视频实时通讯。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讲到的，在浏览器上呢，由于用户量巨大，所以对音视频通讯必然有一套机制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实际上啊，在浏览器上对于音视频数据的安全问题，最终呢还是由 WebRTC 库自己保证的。它是通过使用 SDP、SDN、DTLS、SRTP 等几个协议结合起来，来达到数据安全的。为了保证数据的这个安全呢，WebRTC 使用了一整套机制来进行保护。那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它的一个机制。我们先来假设一个场景， A 与 B 进行通讯，对吧？为了保证数据安全，我们只需要在 A 端发送数据之前呢，将要发送的数据进行加密， B 端呢，在收到数据之后进行解密就好了。这样看起来保证数据的安全还是蛮简单一件事。但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 B 端如何知道 A 端使用的是哪一种加密算法进行加密的，对吧？另外呢，加密算法还分为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那我们应该这个选择哪一个呢？实际上在上一篇文章中呢，我已经向你做过介绍了。那对于加密来说，使用非对称加密是最安全的。因此在选择这个加密的方式的时候，我们还是选择这个非对称加密，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既然选择非对称加密，那么 A 端与 B 端就要交换各自的公钥，这样当 A 端使用私钥进行加密时呢， B 端才能用 A 端的这个公钥进行解密。那同样的道理， B 端使用自己的私钥进行加密，那 A 端呢也要使用 B 端的公钥进行解密。按照上面的描述，你会发现啊，那这里呢存在一个安全漏洞，就是 A 与 B 交换公钥的时候并没有进行任何的防护，黑客完全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在 A 与 B 交换公钥的时候获取到这些公钥，那这样呢，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传输的音视频数据进行解密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WebRTC 引入了这个 DTLS 协议。至于 DTLS 的实现细节呢，咱们暂时不用关心，后面我会对它做详细的这个讲解。那你现在只要知道通过 DTLS 协议，那就可以有效地解决 A 与 B 之间交换公钥时可能被窃取的问题就好了。A 与 B 交换公钥时被窃取的问题解决之后，那是不是双方通讯就安全了呢？我们再来想象一个场景啊，还是 A 与 B 通讯，但此时 B 并不是真正的 B， 而是冒充的。这样 A 与 B 通讯的时候呢，冒充的 B 就可以获得 A 的重要信息了。其实这种情况呢，更多的会发生在会议系统或者是在线教育的小班课中。此时呢，会议系统中有多人进行互动，如果黑客进入到会议中，他只需要听别人说话，自己不发言，这样就将关键的信息窃取走了。所以现在问题又来了，我们该如何辨别对方的身份是否是合法的？对于辨别身份这个问题，那我们觉得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在上一篇文章中呢，我向你介绍过，通过数字签名的方式可以防止内容被篡改。WebRTC 也是使用这种方式，它首先通过新领服务器交换这个 SDP。SDP 信息中包括了在文中展示的这几个关键这个字段。那第一个呢是 ICEUFrag， 第二个呢是 ICEPassword， 第三个是 Fingerprint。也就是说在 SDP 交换完成之后呢， A 与 B 都获得了对方的这个 ICEUFrag， 其实就是一个用户名了。那还有 ICEPassword 和 Fingerprint 的信息。有了这些信息之后，就可以验证对方是否是合法的用户了。其中 ICEUFrag 和 ICEPassword 是用户名和密码。当 A 与 B 建立连接时， A 要带着他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过来。这个时候呢， B 端就可以通过验证 A 带来的用户名密码与 SDP 中的用户名密码是否一致，来判断 A 是否是一个合法的用户了。除此之外啊， Fingerprint 也是验证合法性的关键一步。它是存放公钥证书的一个指纹。那通过 ICEUFrag 和 ICEPassword 的验证用户的合法性之后呢，还要对他发送的证书 进行验证，看看证书在传输过程中是不是这个被篡改了。通过上面的描述，你就可以知道 WebRTC 在数据安全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文中的这个序列图就清楚地表达了我上面所讲述的内容，你可以参考一下。从这张图中啊，你可以看到 A 与 B 在传输数据之前要经历以下几步。那首先呢，是通过系统服务器交换 SDP 信息，也就是进行媒体协商。在 SDP 中呢，记录了用户的用户名、密码和指纹，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对用户的身份进行确认了。紧接着，那 A 通过 STAN 协议再进行这个身份的确认。如果 STAN 消息中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与交换的 SDP 中的用户名密码是一致的，就说明这是一个合法的用户。那确认了用户的合法性之后呢，还需要进行 DTLS 协商，那交换公钥证书并协商密码相关的信息，同时还要进行 fingerprint 对证书进行验证，确认其没有在传输过程中被篡改。好，最后在使用协商后的密码信息和公钥对数据进行加密，开始传输音视频数据。那以上呢，就是 WebRTC 保证数据安全的整套机制。前面我们讲了 WebRTC 呢，是通过使用 DTLS、SRTP 等几个协议结合起来来达到数据安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别看一下这几个协议是如何实现的。说到网上的这个数据安全啊，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 HTTPS， 对吧？你可以简单的将 HTTPS 理解为什么呢？就是 HTTP 协议加数据加密。当然实际上它要更复杂多，对吧？ HTTPS 的底层呢，最初是使用 SSL 协议对数据进行加密的。当 SSL 更新到 3.0 的时候呢， IETF 这个组织呢，就对 SSL 3.0 进行了标准化，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不过基本与 SSL 3.0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标准化的 SSL 就更名为TLS 1.0 了，那所以可以说 TLS 1.0 就是 SSL 3.1 版本。 TLS 协议呢，是由 TLS 这个记录协议和握手协议组成的。那记录协议是用于数据加密、数据的完整性检测等等这些作用。那它的握手协议呢，主要用于这个密钥的交换和身份的确认。那由于 TLS 底层是由这个 TCP 这个协议实现的，而 WebRTC 的音视频数据的传输主要通过呢是 UTP 协议，所以 WebRTC 对于数据的保护就无法使用 TLS 协议。但 TLS 协议在数据安全方面确实做得非常完善，所以人们就想到是否可以将 TLS 协议移植到 UTP 协议之上，因此呢 DTLS 就应运而生了。所以你可以认为DTLS 就是运营在 UDP 协议之上的简化版本的 TLS， 对，它使用的安全机制与 TLS 呢几乎是一模一样。在 TLS 协议中呢，最关键的是它的握手协议，正如文中所展示的这样，在 WebRTC 中为了更有效的保护音视频数据，所以需要使用 DTLS 协议交换公钥证书并确认使用的密码算法，这个过程在 DTLS 协议中呢称为握手协议。DTLS 的握手过程是这样的，首先 DTLS 协议采用 CS 模式进行通讯，其中发起请求的一端为客户端，接收请求的为服务端，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 client hello 消息，服务端收到请求后呢，回 server hello 消息，并将自己的证书发送给客户端，同时请求客户端的证书，客户端收到证书之后将自己的证书发给服务端，并让服务端呢确认加密算法，最后呢服务端确认加密算法发送 finish 消息，至此呢握手就结束了。 DTLS 握手结束之后，通讯双方就可以开始相互发送音视频数据了。另外讲到数据安全，就不得不提到这个 OpenSSL 库，通过它的名字你也基本可以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 OpenSSL 是一个开源的 SSL 实现，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SSL 是 TLS 早期的名字，实际上呢 OpenSSL 实现了是整个 TLS 协议。不仅如此， OpenSSL 还实现了 DTLS 协议，由于其代码是开源的，实现又特别的高效，所以现在大部分 需要数据安全的应用程序基本上都使用的 OpenSSL 来实现的。关于 OpenSSL 这个库呢，有以下几个基本概念你一定要清楚。那第一个呢是 SSL 上下文，那它呢主要指明你要使用的 SSL 版本是多少。那第二个呢是这个 SSL 连接，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聚饼，一般还要与一个具体的 socket 进行绑定。那第三个呢是 write， 对吧？用于向 SSL 连接写数据。第四个呢是 read， 用于从这个 SSL 连接中呢读取数据。那 OpenSSL 到底该如何使用呢？其实整体使用还是蛮简单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使用 OpenSSL， 具体步骤就如我们下面所展示的这样。在这里啊，需要插一句话，就是文中的每一步都有对应的示例代码，所以建议你在听音频的同时呢，也结合代码来理解，效果会更好。那第一步呢，是初始化 SSL， 在这一步会调用 SSL-library-init 这个函数进行初始化，然后加载 OpenSSL 支持的所有的算法以及这个相关的错误信息。第二步呢，是创建 SSL 上下文，在这一步可以指定使用的 SSL 协议是哪个版本。第三步是加载证书，这个如示例代码中所展示这样，该函数中的第一个参数呢是 SSL 上下文，第二个参数呢是要加载的证书，第三个是证书的类型。好，第四步加载私钥，在这一步可以这个先将私钥加载进来，然后呢再检测私钥是否正确。第五步建立 SSL 并与 socket 进行绑定。那首先呢是通过 SS 的上下文这个创建 SSL 对象，然后呢将这个对象与已经创建好的 socket 进行绑定，最后是建立 SSL 连接。第六步是使用 SSL 进行数据通讯，那主要就是通过 write 和 read 进行发送和这个接收数据。第七步是释放资源，当 SSL 使用完成之后呢，需要将占用的资源全部释放掉。那怎么实现呢？是首先将 SSL 这个连接关闭掉，然后释放 SSL 对象，最后呢是释放上下文。以上这七步就是使用 OpenSSL 的基本步骤。为了更好的理解和应用 OpenSSL， 你熟悉完这每一步之后呢，最好可以自己再将它们串联起来，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下面我们再来说说 SRTP、SRTCP 协议。在前面这个第六篇文章 WebRTC 中的 RTP 及 RTCP 详解一文中呢，我向你介绍了这个 RTP 和 RTCP 这个协议。通过这个文章呢，你可以了解到 RTP、RTCP 协议并没有对它的负载数据呢进行任何保护，对吧？因此呢，如果你通过抓包工具，比如 Wireshark， 那将音视频数据抓取到之后呢，那再通过这个工具就可以将这个抓取到的音视频数据直接播放出来，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那在 WebRTC 中，为了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没有直接使用 RTP、RTCP， 而是使用了 SRTP 和 SRTCP 协议，也就是说安全的 RTP 和 RTCP 协议。 WebRTC 使用了非常有名的 libSRTP 库，将原来的 RTP、RTCP 协议数据呢转换成SRTP、SRTP 这个协议数据。那 libSRTP 的使用呢非常简单，具体步骤呢可以总结如下。那第一步呢是初始化 libSRTP， 也就是 SRTP-init 调用这个函数。第二步创建 session， 创建 session 要略微复杂一些，在这个过程中呢需要指明创建的策略，比如使用哪一种算法进行内容的完整性检测，解码时的公钥是什么等等。详细的信息呢可以参考文中的示例代码。第三步对 RTP 包呢进行加密，那像文中所展示的这样。那第一个参数呢是 session， 第二个参数呢是加密的数据，第三个参数是被加密数据的长度。需要注意的是啊， 加密后的数据也存放在这个 encrypt buffer 这个数组中。也就是说，输入数据、输出数据的这个缓冲区呢，使用的是同一块这个缓冲区，这是需要注意的。那第四步呢，是对 SRTP 包进行解密。那同上面的第三步是类似的，只不过呢，操作是相反的操作，变成了解密。好，第五步也是最后一步，就是释放资源。以上这五步呢，是使用 libSRTP 对 RTP 数据进行加解密的这个基本步骤。那整体总结下来呢，本文首先向你介绍了 WebRTC 为了保护音视频数据的安全性，提供的是怎样这个一整套的安全机制。然后呢，又对这套安全机制中的几个重点的概念做了详细讲解，比如说 DTLS 协议、OpenSS、L 库的使用，以及如何将 RTP-RTCP 数据转成 SRTP-RTCP 数据。那在介绍 DTLS-L 协议时呢，我们重点讲解了它是如何进行握手操作的。这里你只需要了解 DTLS 握手的基本原理即可，不用对细节进行特别的这个追究。因为握手的所有的操作实际上都是由 OpenSSL 库实现的，那你只需要调用它的 API 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又详细介绍了 OpenSSL 库的这个基本步骤，一共分为七大步，对吧？但这里所讲的七大步只是使用 OpenSSL 的一个基本步骤，对于 OpenSSL 的 DTLS 握手的 API 我们这里并没有讲到。但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自行学习 OpenSSL 相关的知识。好，最后呢，我们还讲解了 libSRTP 库的使用，这个库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关键点是你对上一篇文章中这个安全相关的概念是否清楚。如果清楚的话，就很容易理解 libSRTP 使用的方法了。所以说，那些安全相关的概念虽然很基础，但真的是特别重要，一定要把它掌握清楚。好，通过上面的描述，我想你现在应该已经对 WebRTC 如何保证数据的安全有了一个清楚的认知了。那今天呢，留给你的思考题是 RTP 包被加密为 SRTP 包之后呢，那它的这个过程是对整个包进行的加密，还是对 RTP 包中的 payload 的部分进行的加密？那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